忙碌了一上午，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三十而立，以礼相爱。9月23日至24日，百得利翼装奥迪感恩有你促销品鉴会，购车抽奖大礼不停送，保养爱车低至650元起，抢订热线5965-9999。 全新东风启辰D60搭载日产轩逸明新发动机，1元订车总车联网终身流量大礼包及动力总成终身质保，详询启辰涿州专营店，订购热线03123669210，03123669210。 959资讯快报。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了10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是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二是开展民间投资项目报建审批情况清理核查，三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四是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五是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六是努力破解融资难题，七是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八是加强政策统筹协调，九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建立健全政府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机制，十是狠抓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增强民营企业获得感。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到2020年全面完成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基础能力明显改善，落实三通两平台建设要求，90%以上的职业院校建成不低于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要求的数字校园，各地普遍建立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机制。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再来，该与不该，不愿再

逻辑，谁知彼为你会担心，月下独饮泪湿轻衣，流水不负一世深情，只剩回望太匆匆，此生多少情与仇，只愿与你长相守，无边赐予细如愁，朝来敢与几回眸，你在哪一方停留，天若有情意 从遇见你在一起，真的相信世上有奇迹， 在视线尽头看见你，我感觉到呼吸， 我决定爱你， thank you.

害羞。 心早已不在，原来未来